镜子和公主。从前有个公主，她长得非常美丽，像所有美人一样，她很爱照镜子。公主有一面用整块大水晶磨成的落地镜，能把她的每一根睫毛都照得清清楚楚。公主每天都腻在镜子跟前，没完没了地盯着镜子中的自己看，一边看还一边问：镜子，镜子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？每一天公主都要照1000遍镜子，同时问镜子1000次这个问题。镜子总会诚实地回答： 你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。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。有一天，镜子跟前的公主忽然觉得自己特别美，比之前的每一天都要美。于是她问完镜子1000遍谁最美的时候，忍不住又问了第1001遍、1002遍。当公主第1011次问：镜子，镜子，谁是…… 吵死了！ 镜子突然大叫，他张大嘴把没完没了提问的公主吞了进去。许多年过去了，公主一直被关在镜子里，哪儿也去不了。不过也因为被关在镜子里的缘故，她一点也没变老，永远那么年轻美丽。那面大水晶镜子换了很多次主人，个个都是年轻漂亮的姑娘，他们也都爱她，也会经常到镜子跟前轻轻地问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。每次听到这种问题，镜子里的公主都会大叫： 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。 可是他们都听不见公主的喊话，只是微微笑一下，并不需要得到回答似的就从镜子前走开了。这让公主非常生气，她尝试着尖叫着回答，粗着嗓子回答，细声细气地回答，歌声一样的回答，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那么回答，拖着声调回答，倒立着回答，趴在地下回答，贴在镜子上回答，把手卷成喇叭捂在嘴边回答，边打手势边回答，边跺脚边回答。可不管他怎么努力，镜子外边的人都听不到他的话。公主失望极了，但她仍然没有放弃。某天，在镜子里无聊地坐着的公主又听到有人在问：镜子，镜子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？ 当然是我啦！ 公主懒洋洋地抬起头说：我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。她说完之后才发现，这次站在镜子前边的不是个姑娘，看打扮她应该是个王子。王子呆呆地看着镜子里的公主： 怎么来了个男的？ 公主觉得很奇怪，她也呆呆地看着王子。过了一会儿，王子清醒过来，他喊道：我找了好久了，终于找到你了，世界上最美丽的公主，我要娶你为妻。说着他就伸出手把公主从镜子里拽了出来。王子把公主带回自己的国家，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，所有来参加婚礼的人都说那是他们见过的最美丽的一对新人。又是几百个日子过去，公主生下了一个小宝宝，她每天忙着带孩子，很久没去镜子边照呀照，问呀问了。大水晶镜子上蒙了一层薄薄的灰。终于有一天，公主又来到了镜子跟前。她刚张嘴问：镜子，镜子，谁是世界上最……镜子立刻兴奋地回答： 你，你，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。 我不是问这个，公主不高兴地说，我是要问你， 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小宝宝。他把抱着怀里的孩子递到镜子跟前，让他看看宝宝粉嫩的小脸。 哇哦，镜子惊叹，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他了，他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小宝宝。 公主对这个回答很满意，她快活地笑了。小朋友们，这个故事好听吗？最后，我们要感谢小书房世界儿童文学网原创作者刘霍老师友情提供。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